小羊过桥。有一只小羊，身上长着白毛，头上有两只小脚，叫起来咩咩咩的，大家叫它小白羊。还有一只小羊，身上长着黑毛，头上有两只小脚，叫起来咩咩咩的，大家叫它小黑羊。小白羊和小黑羊都住在河边，小白羊住在小河东边，小黑羊住在小河西边，它们隔着一条河呢。这条河不宽，可是很深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河水一天到晚流着，这可怎么过桥呀？还好，河上架着一根木头，这就叫做独木桥。独木桥很窄很窄，只能走一个人。小白羊住河东边，可是他的姥姥家住在小河西边。小白羊常常走过独木桥去看姥姥，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，才让他回家去。小黑羊住在河西边，可是他的爷爷家住在小河的东边。小黑羊常常走过独木桥去看爷爷，爷爷也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，才让他回家去。有一天，天气很好，小白羊心里想，这样好的天气，我到姥姥家去一趟吧。小白羊就一边咩咩地唱着歌，一边嘀嘟嘀嘟地走上独木桥，向小河西边走去。这时候，小黑羊也一边咩咩地唱着歌，一边嘀嘟嘀嘟地走上了独木桥。原来，小黑羊要到小河东边去看爷爷呢。小白羊朝西走，小黑羊朝东走，走着走着，走到桥中间，他们俩就碰头了。小白羊走不过去，小黑羊也走不过来。小白羊把头一抬，对小黑羊说：退回去，退回去，快给我退回去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过桥看我姥姥呢。小黑羊一听，也把头一抬说：你退回去，你退回去，你看姥姥有什么要紧？我要过桥看我爷爷呢。小白羊生气了，瞪着眼说：你为什么要我退回去？是我先上桥的，你应该退回去，退回去。小黑羊也生气了，把小蹄子瞪得咯咯的响，大声说：什么？你让我退回去？哼，是我先上桥的，你应该赶快退回去，赶快退回去。说着说着，小白羊和小黑羊就吵起来了，他们越吵越凶，谁也不肯让谁。小白羊发脾气了，他低下头，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。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，也低下头，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。只听见咚的一声，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，又听见扑通扑通两声，两只小羊都掉到河里去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